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六章，穿睡衣的食尸鬼，第十七集。 沉默突然被打得粉碎，卧室的门被猛地撞开，震得墙壁发抖。赫敏尖叫一声，尖端黑魔法揭秘掉在地上。克鲁克山哧溜窜到床底下，气羞羞地嘶嘶叫着。罗恩从床上猛跳起来，脚踩在一张巧克力挖糖纸上一滑，脑袋重重地撞在对面墙上。哈利本能地去拔魔杖，随即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维斯莱夫人。他头发凌乱，脸都气歪了。 真抱歉，打扰了这场亲密的小聚会。 他声音发抖地说。 我相信你们都需要休息，可是我房间里堆着婚礼用的礼品需要分类，我好像记得你们答应要来帮忙的。 啊，是的。 赫敏惊慌失措地一下子站起来，书散落得到处都是。 我们会的，真对不起。 赫敏痛苦地看了一眼哈利和罗恩，跟着维斯莱夫人匆匆离开了房间。 简直像个家养小精灵了。 罗恩压低声音说，一边揉着脑袋和哈利一起跟了出去。 真是没有工作成就感，我真巴不得这场婚礼赶快结束。 是啊， 哈利说， 然后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做，专门去找魂器了。听着简直像过节一样的，是不是？ 罗恩刚想大笑，突然看见在维斯莱夫人的房间里等着他们分类的结婚礼品堆积如山，他立刻不笑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德拉库尔一家三口来了。到这时候，哈利、罗恩、赫敏和金妮对芙蓉的家人已经是一肚子怨气了。罗恩满不情愿地通通走上楼去穿上配对的袜子，哈利很不乐意地试图把头发压平。好了，终于认为打扮得够体面了，他们排着队来到阳光照耀的院子里迎候客人。哈利从没见过院子显得这么整洁，平常散落在后门台阶上的锈干锅和旧雨靴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株新栽在大盆里的振翅灌木，门的两边各放一盆。虽然没有风，但叶子懒洋洋地舞动着，形成一种迷人的微波涟漪的效果。鸡都关起来了，院子也清扫过了，近旁的花园都修剪装扮一新。其实哈利还是喜欢他蓬勃疯长的状态，觉得少了平常那些跳来跳去的地精，显得怪冷清的。他已经弄不清凤凰社和魔法部究竟给陋居施了多少安全魔咒，只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凭借魔法直接来到这里。所以维斯莱先生到附近一座山顶上去迎接通过门钥匙到达那里的德拉库尔一家。客人到来时，人们首先听到的是一声尖的反常的大笑，原来却是维斯莱先生发出来的。片刻之后，他出现在门口，提着沉重的行李，领着一位穿着艳绿色长袍的美丽的金发女人，她无疑便是芙蓉的母亲。 妈妈！ 芙蓉大喊一声，冲过去拥抱她。 爸爸！ 德拉库尔先生远不及妻子那么迷人，他比妻子矮一头，胖墩墩的，留着尖尖的小黑胡子，不过看上去他脾气倒是很好。他踩着高跟靴子快步走到维斯莱夫人跟前，在他两边腮帮子上各吻了两下。维斯莱夫人受宠若惊。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芙蓉告诉我们你们一直在辛苦忙碌。 哦，那没什么，没什么。 维斯莱夫人声音颤颤地说。 一点也不麻烦。 罗恩为了解恨，对准一个在一盆新栽的振翅灌木后面探头探脑的地精踢了一脚。 哦，亲爱的夫人。 德拉库尔先生说，他满脸带笑，两只胖乎乎的手仍然握着维斯莱夫人的手。 对于我们两家即将联姻，我们感到万分荣幸。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妻子阿波林。 德拉库尔夫人脚步轻盈地走上去， 也俯身亲吻了维斯莱夫人。 您好， 他说， 您丈夫给我们讲的故事真有趣。 维斯莱先生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维斯莱夫人朝他横了一眼，他立刻不吭声了，脸上露出像是坐在好友病床边的表情。 不用说，你们已经见过我的小女儿加布利了。 德拉库尔先生说，加布利是芙蓉的小型翻版，11岁，一头齐腰的纯银色长发。他朝维斯莱夫人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拥抱了她一下，然后用放电的眼睛看着哈利，眼睫毛扑闪扑闪。金妮大声清了清嗓子。 好了，进来吧。 维斯莱夫人愉快地说，把德拉库尔一家让进房间，嘴里不停地说着，不，您请，您在前，和没有什么。大家很快发现，德拉库尔一家是令人愉快的客人，非常乐于助人。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而且积极帮忙筹备婚礼。从座次安排到伴娘的鞋子，德拉库尔先生一概表示太可爱了。德拉库尔夫人在家务咒语方面真是一把好手，一眨眼功夫就把烤炉擦得干干净净。加布利像小尾巴一样跟着姐姐，一边尽力帮点忙，一边用法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美中不足的是，漏旧的结构容纳不了这么多人，维斯莱夫妇用大声嚷嚷压倒德拉库尔夫妇的反对，坚持让客人睡在他们的卧室，他们自己则睡客厅。加布里和芙蓉一起睡在珀西以前的房间里，伴郎查理从罗马尼亚回来后将和比尔合住一屋。这样一来，哈里、罗恩和赫敏根本就不可能凑在一起商量计划了。情急之下，他们为了避开过分拥挤的房子，主动跑去喂鸡。 他还是不让我们单独待着， 罗恩咆哮道。刚才他们第二次想在院子里碰头，维斯莱夫人提着一大篮洗好的衣服出现了，挫败了他们的计划。 哦，很好，你们喂了鸡。 他走过来大声说， 我们最好把鸡再关起来，明天有人要来为婚礼搭帐篷。 他停下来靠在鸡棚上解释说，神情显得很疲惫。 米拉芒的魔法帐篷美妙极了，比尔陪他们一起过来。哈利，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你最好待在屋里。哎，周围弄了这么多安全魔咒，办一场婚礼变得真复杂呀。 对不起， 哈利过意不去地说。 哦，别说傻话，亲爱的， 维斯莱夫人立刻说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的安全才是顶顶重要的。哦，对了，我一直想问你希望怎么庆祝你的生日，哈利。17岁啊，这毕竟是个重要的日子。 我不想兴师动众。 哈利设想这事儿会给他们增加压力，赶紧说道。 真的，维斯莱夫人，一顿平平常常的晚餐就行了，就在婚礼的前一天。 哦，好吧，亲爱的，如果你真这样想，我邀请莱姆斯和唐克斯好吗？海格呢？ 那太棒了， 哈利说。 可是千万别太麻烦了。 没有没有，一点也不麻烦。 他用探究的目光久久地望着哈利，然后有点凄楚地笑笑，直起身子走开了。哈利注视着他在晾衣绳旁挥舞魔杖，那些湿衣服自动飞到空中挂了起来。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悔恨，他给维斯莱夫人带来的麻烦和痛苦太多了。